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。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乔峰。 营集和雨按说平时跟玄平接触最多，但他们此刻似乎也无法判断出玄平的去向。难道他真的回家了吗？经过这么多天，玄平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总会和营集商量啊。像回家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怎么也该说一下吧。所以营集并不觉得玄平已经回家了。那么他还会去哪儿呢？几个人焦急地商量着。 他在断崖哦，那个风景最美的地方哦。 这时瓦莱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几个人的身边，手里还拎着一件宽大衣服。 他现在可能面临着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哦。希望你们能够像接纳我一样重新接纳他哦。 几个人听着瓦莱尔怪怪的话，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只是注意到了他确认了玄平的去处。 断崖，那个我们曾经去过好几次的地方。 塞纳一脸的诧异。 可瓦莱尔，你怎么知道玄平在哪里？ 小昭不解地问道。 我是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哦。 瓦莱尔面无表情地说着。 我想咱们还是赶快过去哦，希望他能够顺利走过这一段。 听到瓦莱尔的话，大家都吃惊不小。要数鼻子灵敏，这几个人从没有见过能超过玄平的人。玄平鼻子的嗅觉能力是他们望尘莫及的，也是他们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过且见过的最奇妙的事情之一。可即使是有这样的能力，玄平也不敢说他能够闻到人的气味。可瓦莱尔他却可以。从这里到那个断崖有好长的距离，并且这中间可能还隔着数不清的山石和植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瓦莱尔为什么也能够有这么强的嗅觉？ 我想我们还是要快一点找到玄冰哦。 瓦莱尔打断了大家的思绪。 哦，对了，师父和玄冰的父亲正在路上哦，我给他老人家留好信息，然后咱们这就出发哦。 瓦莱尔说着，在洞门口的石板上匆匆写上了我们都在断崖这几个字，然后就拎着那件衣服和小伙伴们急匆匆向山顶走去。 哎，瓦莱尔，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回来？ 是啊，玄平的爸爸为什么要来啊？ 你们的问题好多哦。他们上山我也是凭气味闻到的哦。 瓦莱尔一边加快脚步，一边耐心地告诉大家。 我们魔族人先天就具有辨别万物的嗅觉哦，只要我们注意，就会嗅到我们想了解的信息哦。当然了，平时我们不会去关注这些哦。我跟你们师父他老人家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他我还是很熟悉的哦。 至于玄平的父亲，哎，这是长老这几天外出的主要原因哦。所以刚才我发觉有两个人上山哦，那么另一个就很可能是玄平的父亲了哦。 大家吃惊地看着瓦莱尔，魔族人真的很神奇啊，因为几个人对通往断崖的路都比较熟，不一会儿断崖就在眼前了。可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坐在断崖边上一个高大的背影。大家的心随之一沉，这是谁呀？身材几乎和瓦莱尔差不多的高大，皮肤漆黑，露出强健的背部肌肉。大家惊呆了，看了一眼身边的瓦莱尔。这个人是谁？这是另一个魔族人吗？那玄平在哪？他会不会遇到危险？一大堆的问题，谁能解释呢？断崖，后山上的断崖是个风景最美的地方。这还是瓦莱尔告诉他们几个的小秘密。在这里，站在断崖上，你可以一眼领略四季的不同变化。远远的，可以看到生机盎然的春，火热感性的夏，色彩斑斓的秋，还有静谧纯净的冬。瓦莱尔真正喜欢上这座后山，也是因为他曾经在偶然间发现了这里的秘密。在这儿，他感到似乎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暂时忘却。他自己也是一个有着丰富故事和经历的魔族人，而且魔族人要比人族和兽族的寿命长很多。这样看来，一个魔族人的烦恼太多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的确，瓦莱尔的烦恼还是挺多的，要不是遇到长老，他很可能还活不到今天。但有时候他想，也许人死了的话，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但他却反复告诫自己，自己还有使命没有完成，还不能死。偶然间，他和长老发现了后山，就在此住了下来。后来，瓦莱尔发现了这里，就是断崖，这个最能让他忘却一切的地方。在这儿，他感觉好近，不仅仅是周围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心灵。这是一个能够容纳心灵休憩的理想的地方。于是瓦莱尔彻底爱上了这儿，他经常来这儿，让他那些随时间积淀下来的烦恼能在这里有个片刻的记忆。直到后来，这神奇的后山迎来了几个能力出众的少年，瓦莱尔终于又燃起了更多的乐趣。他虽然跟这些孩子们接触不多，但他知道他已经彻底爱上这些孩子们了。他喜欢小昭的聪明智慧，欣赏塞纳的机灵敏锐，赞赏龙啸的憨厚耿直，钦佩雨的沉稳刚毅。他尤其喜爱玄平和莹吉，这个他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两个少年很是特别。可随着对他们了解的进一步加深，瓦莱尔渐渐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两个孩子了。因为他从玄平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，他从莹吉的身上好像看到了希望。他愿意为他们几个做任何事，他不希望这些少年受到一点的伤害。 玄平，你果然在这里哦。 瓦莱尔对着那个坐在崖边的高大背影说着。听到瓦莱尔的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僵在原地，他们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仿佛听见了原本不应该出现的语言。 我给你带了件衣服哦，我想你别身后可能会需要的哦。 瓦莱尔声音平缓地说着，那声音还是那样好听和温暖，让人禁不住想听。 本想早点给你的哦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 大家依旧僵立在那儿，他们似乎还听不明白这里面发生的事情。 其实 实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这声音突然响起，这是谁呀？从没听过的声音，像瓦莱尔那般浑厚，可瓦莱尔就在身边，并没有说话呀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坐在崖边的魔族人吗？他是魔族人吗？从后面看他太像瓦莱尔了，他到底是谁呀？瓦莱尔似乎看出了孩子们的心事，但他并没有理会，仍然对坐在崖边的人说， 先穿上衣服吧，第一次变身后原来的衣服就没法再穿了哦。伙伴们都来了哦。 瓦莱尔说完径直走了过去，把衣服放在那个人的手上，站在身后等着他穿好衣服。 不要小看了这件衣服哦，它可不是件普通的衣服哦。这件衣服曾经是长老委托长老会的科学家帮我特别制作的，具有超强的弹性和韧性，同时还具有铠甲的功能哦。总之啊，还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好处哦，等我以后再慢慢给你讲哦，先穿上吧。 大家似乎是有点回过神来了，目光惊奇地看着依旧坐在崖边的高大背影。刚听到瓦莱尔的提醒，大家才注意到那宽大厚实的背部散落着几个碎布条，他的下半身虽然因为坐在岩石上被挡住了，但大家依然能够发现他的下半身没有穿衣服。再看看附近的地面，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碎布。这时那个巨人站了起来，快速把瓦莱尔递过来的衣服穿好了。他没有再次坐下，转过身站在了大家的面前。那容貌，那绿色的小圆眼睛，那长长的嘴，那黑黑的坚实可怕的肌肉，那钢钩一样的双手，瓦莱尔，又是一个瓦莱尔。 你是玄平？ 此时小昭走过去。什么？玄平？ 你是玄平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你是玄平？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，但谁都无法否认。他们从那个人的点头中，从瓦莱尔的语言中，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魔族少年就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曾经共同成长，朝夕相处的伙伴玄平。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一下子拥有了一副这样强的身体。 英吉仰着头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魔族少年，他的心头突然升起了一股悲凉的感觉。以前在他们几个小伙伴当中，修炼最差劲的要数他和玄平了。他们之前还相互鼓励，不停地相互督促，以便不被大家落下。可现在玄平变身成了魔族人，这强悍的战斗力一下子就会把营级的修炼成果落下很远，这样自己岂不成为了大家的拖累了？想到这里，营级的心头掠过一丝伤感。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想不通，面对着自己身体上的不断变化，我从心底中是排斥的，但今天到这里坐了会儿，心情突然好了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再排斥这种魔族人的变身了。相反，变身后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反而好了很多。 看到营吉他们都仰着脖子看自己，玄平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瓦莱尔也坐了下来，这样大家说起话来确实舒服了不少。 玄平，你真的是魔族人吗？ 塞纳最先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 当然不是了， 我怎么可能是魔族人呢？ 玄平解释着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，再加上这外形的改变，大家怎么看都是另一个人了，只是这说话结巴的特点倒是和玄平相近。 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 龙啸进接着问道。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修炼 有关系吧。这种魔族的变身可能就是一种修炼的结果。 大家都赞许地点着头，目光都投向了坐在一边的瓦莱尔。 看来玄平啊，你要接受你的新身份了哦。 瓦莱尔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魔族人有什么不好吗？玄平啊，自然之力不会把你变成什么，他只会帮你选择哟。所以我要告诉你实情哦，就是你原本就是一个魔族人哦，是我的同族。 这话一出，大家彻底惊呆了。 这不，是不可能，我爸我妈都是人族，我怎么可能是，怎么可能是魔族人呢？我来了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 玄平越着急就越结巴，不光是玄平自己，在场的小伙伴们谁都不信，这个他们朝夕相处的人类孩子怎么就成为魔族人了？这是一件最不让人信服的事情了，肯定是弄错了。 玄平，玄平！ 这个时候，远远的传来了喊叫的声音。那声音由远而近，听着是那么急促和不安。这对玄平来讲却是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了，这个声音他从小听到大，那是他的父亲。他怎么来了？他是不是也想玄平，特意看他来了？玄平此刻最想见到的亲人来了，看着父亲飞快地跑过来，玄平有种要哭的冲动。片刻的功夫，师父和玄平的父亲维斯达姆来到了断崖。维斯达姆站在那里看着已然魔化了的玄平，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，国粹京剧，世界闻名。您有外国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来北京，您请他听上这么一段京剧，看上一段这京戏的表演，是吧？显着咱们是这么有文化，这么的品格高。京剧演出一般是这个折子戏，也有全本戏的演出，取自历史题材，也有现代的题材，但还是历史偏多。有很多评书演员在揣摩书中人物的形象啊、心理啊，以及考察情节冲突中的细节啊，这些啊有很多是评书跟京剧互相借鉴的。好，我们听刘子玉带来的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叫刘子玉，是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四班的学生，我喜欢读书和跳舞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京剧起源的故事。京剧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表演艺术，它的起源跟我们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。1790年的时候，乾隆皇帝80岁了，他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，要连续办3个月。乾隆皇帝最喜欢到处游玩了，他曾经六下江南，走得多，见得多。一般生日礼物对他来说早就不新鲜了。为了让乾隆皇帝见到一些新鲜的东西，负责给他庆祝生日的大臣们可费了脑筋了。这时候有人提出让外地的戏班子进京唱戏，为皇帝庆祝生日。这可是个好主意，因为在这之前，外地的戏班子没有机会进北京，